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53集，谈判。冯多刚走到外面，就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，无数雇佣军出现在四周。苏青竹被反锁在另一个房间里，正焦急地四下打量，思考帮陈默脱困的办法。很快他察觉到了屋外的变异，瞧准时机，猛地撞开房门，打倒守卫，拿走枪械，警惕地看向四周。木屋内，张贤坐在宋猜对面，悠闲地喝着茶。 我会给蔡先生一个交代的，应该快出结果了吧。 几分钟后，陈默打开门，张新瑶端着成品走出房间，冯多一言不发，带着两人向宋猜所在的木屋走去。陈默看到空地上站着两排雇佣兵，感觉气氛有些不对，他看向树林，像是在等待余生海的出现。走进木屋，陈默看着从未见过的张贤有些诧异，宋猜一声不吭，显然是张贤掌控着全局。张贤的手下拿过成品，在一旁测试，一时间房间里只有吸毒的声音。宋猜和张新瑶神情紧张，而陈默观察着张贤及周围的动向，似乎已经做好了一切应对措施。手下对张贤点了点头。 厨子是谁？ 我做的。 张贤满意地笑了，房间里数名手下瞬间将枪指向了张新瑶。陈默举起手里的易爆混合物， 都别动。 树林里，余生海和廖永嘉察觉到了木屋附近的骚乱，对讲机里传来警察的报告声，两个人各怀鬼胎，都没有下达出击的命令。过了许久，警笛才开始嘶鸣，警察砸开门拥进木屋，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，立即四散开来寻找宋猜的踪迹。 我们有麻烦了。 余警官，有情况。 余生海有些懊恼，他瞪了廖永嘉一眼，朝后门走去，廖永嘉也紧跟其后。两人在围堵的警察中间穿过，眼前只有一个钓鱼的背影。冯多扭过头冲二人一笑。 警官，钓鱼犯法吗？ 余警官，都查过了，没有任何发现。 收队。 慢走，不送啊。 冯多毕恭毕敬地目送警察离开后，迅速地开车前往茶园。茶园外，张新瑶紧张不安地坐在副驾驶，张贤的人将车团团围住，和宋猜的手下呈剑拔弩张之势。茶园内，陈默和苏青竹坐在桌前，两侧是张贤和宋猜，冯多站在一旁。张贤看向宋猜，这人还是一副看淡生死的姿态，而陈默看起来俨然是宋猜的老板。 你别看他，现在跟你谈判的人是我。 你算哪根葱啊？ 是刚把你们从警察手里救出来的人。 张贤知道陈默说的话是真话，他就是跟着廖永嘉提供的信息找到了木屋，脸色稍缓。 这是我们南亚帮的事情，外人无权干涉。 现在我要加入你们，那就不算外人。 理由呢？ 大辉死了，南亚帮需要人手重新建立销售网络，我可以取代大辉来整合你们的资源。 苏青竹一阵恍惚，眼前的人分明就是洛翔。宋猜示意冯多倒茶，冯多在旁边摆好了茶具，动作熟练地煮好茶叶，又悄悄拿出一小包毒药粉末 飞快地倒入其中一个杯子，搅拌均匀。苏青竹看到这一幕，微微一侧身，巧妙地挡住了张贤的视线。 你要除掉他的制毒师，无非就是想让你们的海洛因没有竞争对手。但海洛因真的是最好的选择吗？ 当然。 算了吧，它毕竟是个半合成产品，产量太依赖原料，甚至原料只能在金三角制成后走私运到华城。这里面的风险和成本，你应该比我清楚。 冯多将动过手脚的茶杯端到桌前，张贤伸手去拿靠近自己的茶杯，苏青竹突然抢先倒掉了里面的茶，涮了涮，动作自然地重新为张贤沏茶。宋猜愣了一下，张贤看了苏青竹一眼，并没有怀疑，沉默拿出刚刚制成的冰毒。 人工合成晶体，高纯度，可以在本地制作，本地销售。每减少一个中间流程，都意味着风险和成本的降低，以及利润的大幅增加。 张贤的眼神闪过一丝波动。 没兴趣。 没兴趣？那你为什么要测它的纯度？蔡叔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 替我转告蔡先生，我对这次的私下行为表示歉意，如果伤害到了大家的利益，我愿意做出补偿。 怎么补偿啊？ 我会拿出利润的 35% 上交给蔡先生。 不够。 要是我们合作，可以把生意扩展到更大更活跃的市场里，利润将远远不止这些。 张贤从架子上挑选几块茶砖放在桌上，一层一层地不断叠加。 下周二的重量先试试看。 没问题。 你到底是谁？ 我开出租的。 张贤看了沉默一眼，又看了看站在旁边的苏青竹，带着自己的人离开了。茶园外的张新瑶被独自留在原地，一脸茫然。沉默和苏青竹又迟迟没有动静，这让他十分担心。苏青竹站在窗外，直到确认张贤的车已经离开，才回到陈默身边，和宋猜面对面地坐着。 给我一个解释，为什么替我做决定？ 我只是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。 让他活着回去，会把我们所有人置于险地。 杀了他，并不能解决你的问题。 哼，你们认为我会怕他？ 我相信你能杀了他。但是一旦动手，只会惹来无尽的麻烦。 话音刚落，陈默就被宋猜用枪抵住脑袋。陈默淡定自若，甚至都没有抬头。宋猜怒不可遏，又骑虎难下，手中的枪举也不是，放也不是。正在纠结之际，陈默一伸手就下了他的枪。外面的手下听见动静，齐刷刷地拥进房间。陈默笑意盈盈地拿枪对着宋猜，宋猜的手下的枪口对着陈默和苏青竹。苏青竹坐在一旁悠闲地喝着茶，脸上毫无惧色。看到这一幕，宋猜的眼中闪过了一丝挫败感。陈默重新坐下，把手里的枪拍在桌子上。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，要么把我们俩都杀了，下半辈子的时间用来继续寻仇，要么跟我们合作，把蔡志明引出来。 都出去。 手下退出了房间。 实话告诉我，那包冰毒是不是你做的？ 你放心，我不会跑的。 帕拉果然没有看错你们。 终于，陈默和苏青竹离开了茶园。苏青竹率先上车，陈默却有些踌躇。别看他面对张贤和宋猜可以泰然自若，但一想到接下来要向苏青竹解释自己一系列的行为，那就感到紧张。 陈默好好的调整了一下情绪，才打开车门，坐上了驾驶座。 你吃饭了吗？ 什么都不用说，谢谢你回来救我。跟你一起的那个女孩呢？ 陈默尴尬地看向车外，张新瑶正在不远处看着他们。陈默本就因为没有救下姚小雨而感到愧疚，正想应该如何向张新瑶解释一番，谁知张新瑶用带着怨气的眼神看了他一眼，直接扭头走了。陈默原想追上去，但看了看不远处送差的手下，不想再将张新瑶卷入此次事件，下定决心一定要帮忙找到姚小雨。张新瑶走后来到了兽医诊所，兽医将之前给姚小雨办假证时的证件照放大。 幸好我还没有删掉，你们俩这么熟，怎么连张照片都没有啊？ 先印500张，把该贴的地方都贴了。 兽医在电脑上编辑着寻人启事。 等一下， 还要帮你修图吗？ 把寻人启事改成悬赏令。 多少钱？ 10000。啊，你再等一下，20000。哎呀，不，50000。 你确定？ 确定。 张新瑶拿出手机，指着通讯录里的租客陈， 就留这个电话。 化工厂的仓库外，梁龙和戴维西装革履地等在那里。炎热的天气让梁龙十分急躁，不耐烦地拽着领带。 龙哥，姚老师列的清单就差这个了。 很快，销售员带着两个人走进仓库，只见里面放着许多燃料桶，桶上都写着甲胺。 请出示一下手续。 戴维从包里掏出一沓证书。 这是你们要的证书和许可证。 冒昧的问一下，你们要300加仑干什么？ 眼下农药供应正在进行结构性调整，杀虫剂需求增加，300加仑代表我们公司对市场的良好预期。 销售员表示了解，从公文包里拿出了合同。戴维拿出一箱钱，准备签合同。销售员见戴维拿出现金交易，起了疑，又仔细看了一眼许可证。 你们公司的经营范围里没有农业杀虫这一类。 本就急躁的梁龙再也懒得伪装了，掏出枪对准了销售员。 你到底卖不卖？ 很快，300加仑甲胺搬上了车，梁龙坐到姚小雨旁边。 姚老师，现在总可以开工了吧？ 姚小雨并没有为梁龙制毒的打算，一脸忧郁地看向窗外。